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地铁的事儿。北京地铁一共有多少座车站？ 几百座， 几百座， 一百座以上总得有了吧？ 哎，反正我也不知道多少座哈。原来小的时候，我最熟悉的那是二号线， 二号线，一号线都属于比较老的线路。 哎，后来就多了去了哈。然后呢，四号线、五号线、六号线， 你看，比如说一号线就有20多座车站， 是吗？ 然后呢，现在就是什么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五号线， 哎，三号线你怎么不说呀？ 三号线正在规划当中吧，人家可能提前预留出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开通运营呢，不是吗？ 对，还没运营，但是在建了。 对对对， 反正北京地铁最高的是多少号线？ 最高是指 就是数字。 二， 够二了，行了，不用说了。 因为我一般坐什么一号线、二号线、八通线稍微多一些， 至少知道13号线， 13号线肯定有， 对吧？然后 不止13号线了，我觉得。 对，当然了，关键问题像什么仿山线呐，然后好多线路都是以这个地名。 哎， 对吧？ 大兴线、4号线、 昌平线，不是过去昌平线那个线啊，线路的线， 线路的线。 哎，今天呢，我们要说说地铁二号线，那是运营30多年的一条老线哈。 哎， 开通运营之初，像建国门呐、东四十条啊，还有西直门三座预留换乘站，当时就给那个像东四十条，就是3号线预留的都设置了巨幅的壁画。成为了这条线路的一大亮点， 好看， 哎，特别好看。过去像我坐地铁二号线哈，光看壁画不用看站牌我就知道到哪儿。 就是因为每一站都有自己的特色。 没错没错。那么这些陪伴了大家度过多年的壁画普遍出现了老化呀、破损等状况，有些表面啊就跟那色泽暗黄， 就跟您脸色似的。您说，您说，不好意思啊， 这个怎么这？年老珠黄不是，就是这个色泽暗黄是吧？表面还有一些松动脱落，有些壁画呢缺失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甚至大面积露出了背后的水泥墙面。相关负责人说，三座车站的地铁壁画啊，是国内地铁建设史上的一个特别好看的。这样的一个公共壁画，同时也承载了许多乘客过往的一些记忆。 像您这样的老北京人， 哎，这不是一直说想修吗？一直没动工。2019年9月，壁画的修缮工作终于正式启动了，由专业公司对壁画进行了空骨检测。怎么检测？ 检测呀， 空骨检测 就是检查呗。 我觉得是这样哈，您家里边，你们家有瓷砖吧？ 有。 瓷砖要是空骨，怎么发现的？ 哟，我没发现我们家瓷砖有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不便回答。 拿那个改锥棒反正 敲 敲 敲一 敲，哎，空鼓的声跟那个瓷似的声不一样。 那万一敲碎了怎么办呢？ 你使多大劲儿敲瓷砖啊？ 就是轻轻的敲，没关系。 对啊，轻轻敲。我猜哈，人家 小橡皮锤儿 啊，橡皮锤听不太清楚， 是是， 反正就拿那改锥棒就敲敲就。 哎，反正人家是专业检测的。 对对对，专业检测哈，不像我们是这样哈，拿那下回以后问你装修的问题。 等我开始装修了之后你再问。 反正据说哈，像建国门站我们单位门口壁画呢是跟这个天文台密切相关的，有一个中国天文史，还有一个四大发明，两幅壁画是最先亮相了。 四大发明是哪四大发明啊？ 这不是咱们所有的小学生上学的时候都查过吗？ 那您跟我们说说。 活字印刷，造纸术、指南针、火药。 可以呀，李凯老师小学毕业了。 那匹兹堡是干嘛的？ 匹兹堡 啊， 不是一地名吗？ 那个活字印刷原来还有个酒桶是一块来做的。 来，我们还是来看看地铁二号线的瓷砖修复啊。 今年年中啊，西直门站和东四十条站的壁画也完成了修复工作。西直门站因为过去这个西直门出兵打仗的，对吧？燕山长城图、大江东去图，那据说早年间是在高丽纸上创作的国画。高丽纸你见过吗？ 这应该是来自高丽国的一种纸。 算了吧，糊窗户纸你见过吗？ 糊窗户纸 我没糊过窗户，但是我看那个影视剧里面， 啊、 像清宫剧、不都是纸糊的窗户吗？ 哎，糊窗户用什么糊啊？除了纸之外， 浆糊吧？ 浆子， 浆子 啊， 嗯， 浆子怎么做呀？ 提炼一些粘性物质， 比如呢？ 比如说炼点胶。 看来你们这个九零后啊，对这个传统工艺还不是特别的熟。没关系、啊， 那您倒是说说 浆面呐、 啊，面啊，真是面提炼浆糊。 我觉得拿面就能提炼浆糊、 哦， 是不是？ 行， 你见过那浆糊吗？白白的。 我小时候还用过呢。 是吗？ 嗯， 贴邮票里的。 嗯，反正你就是老人家里都会有一瓶浆糊、 嗯。要是没有浆糊，贴邮票怎么贴啊？ 用唾沫呀。 行，证明你 就蘸点水都行 啊。有背胶是吧？ 嗯， 小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拿米粒也能蘸啊。其实呢，说到这个浆糊，不是说到两幅山水画啊，这个《燕山长城图》和《大江东去图》，据说呢，展现了北京群山峻岭当中长城的雄姿，特别好看。另外，像东四十条的壁画，像《华夏雄风》，是一个大型的陶板画，取材于中国历史人物习武修行的景象。 嗯， 而且咱都知道去工体看球。啊，有一些体育比赛 啊、 所以它要有一个走向世界，是以冲击亚运会为题材。 我们亚洲。 然后呢，下一句。 哒哒哒哒哒哒。 山势高昂的头。 嗯，反正我大概听过这个曲调， 是吧？ 因为亚运会那时候我还不记事儿呢，90年嘛，我还是一个襁褓当中的小婴儿。 哦，行吧。 能知道这曲调就很不容易了。 没到满岁呢，是吧？ 啊，还真是不到满岁。 反正据说呢，这个走向世界。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里边有很多的一些运动项目，中国体育健儿，什么池中游泳啊，自行车飞上这个自行车飞驰啊， 嗯， 但是最大的问题你知道什么呢吗？ 什么呀？ 这个走向世界啊，有一个70米的马赛克的颜色， 70米的马赛克， 对啊，然后这个马赛克当中的缺罐 哦， 里边呢有一个金牌呀、啊，那正好那一片都没了。 哦、oh, ， 就是你看这金牌，关键的问题在于丢失这个金牌啊，丢失的面积比较大，仅靠残存的碎片很难看出来金牌的原型什么样， 是不是也没留下什么图片资料可以做参考的？ 啊、那时候要是手机拍照功能，不是就嘁哩喀啦全拍了吗？ 是，那可怎么办呢？ 最后人前段时间有电影叫《夺冠》，你看了？ 哎，我看了， 看了哈。 嗯， 然后呢，就是。女排的故事， 中国女排嘛， 所以人家立即查阅资料，反复核对金牌碎片，终于找到答案，这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金牌。 哎呦，真好！ 洛杉矶奥运会咱得了金牌，哪个项目？ 嗯、那就是排球吧。 徐海峰 啊、哦，徐海峰啊， 射击 哦， 零的突破， 行， 反正那时候 那时候还没生呢。 哎，对对对对，通过对比原照，按照比例进行了烧制，如今这块金牌又栩栩如生的展现出来。壁画修复完成之后呢，运用目前最先进的纳米超微粒清洗技术，在表面喷涂了一层纳米保护膜， 嗯， 对壁画呢起到了最大的保护作用，同时呢也能延长壁画的寿命。据说。每当地铁列车开出站台，灯光也跟着打在泛黄的壁画上，仿佛为乘客揭开了一扇艺术大幕。 所以以后大家在坐地铁2号线的这3座车站，也可以看到修复好的壁画。 嗯、哎，另外，其实北京的地铁站啊，真的特别有文化。 哎， 比如说像咱们6号线南锣鼓巷站，这也是新修线路，走过去的时候也看到的那是那种，比如说传统的老的一些建筑啊， 哎， 包括咱们奥运线。对吧？每一座车站呢，可能都有一些自己的特征。 就是这个地铁站不仅有实用功能， 哎、 同时呢，大家在设计的时候也会更多的考虑艺术层面的一些追求哈。 这就是审美嘛，真好哈！北京城的地铁反正越修越多、 嗯， 相信新建的车站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对，咱们去吃糖油饼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坐一下地铁，是吧？长一下知识。 有地铁站吗？ 我不知道啊， 没有吧， 我这不没吃过吗？ 行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什么话题呢？ 来跟大家说说试用装吧。 试用装 就是咱们平常逛商场的时候， 啊、 各家各户的店铺不都往往会提供一些免费试用或者是试吃的小产品、 哎、对对对啊，您尝尝， 就是您先试试，先尝尝，觉得好了再买。 哎， 大家会不会去商场免费试用这些商品呢？ 反正分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有人呢是只是不买 哦，就像您这样的， 我 持家勤俭会过日子。 有 早上10点钟商场一开门，到晚上10点钟吃的饱饱的回家。 就是有些人他真是只是不买、 嗯、 挨个尝，尝完了之后好，这顿饭解决了、 哦、 但是有些人从来不是，就直接花钱买， 嗯， 然后好吃就认为自己蒙对了， 嗯 啊，不好吃就自己认栽， 全看命呗，这就、 啊、就是有些人不好占这点小便宜、 哦、 对吧， 但是有一些东西吧他的确得试了才能买， 比如 比如说香水啊，你光看那个五颜六色的瓶子、 嗯、 白的水、黄的水、粉的水、 嗯、 到底哪个味儿是适合自己的，那不得闻闻 哦。包括像女生的什么唇膏啊、 嗯、 指甲油 啊、 哦、是不是都是这样，是吧， 包括买鞋的时候 啊，那 鞋这 鞋 得上个脚试试舒不舒服，号码合不合适、 嗯、当然这也算免费试用是吧， 这也算试穿嘛， 行 吧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商场的免费试用，您会尝试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商场里的试装、试吃、试闻哈。下面一条稿呢也是和这个有关系 啊。您说， 最近呢，咱说北京的疫情是有所反复，大家一定不能放松对疫情的防控， 嗯， 尤其是这些公共场所啊，更应该及时的查漏补缺。连续两天的时间呢，记者就对北京市的很多商场进行了一个实地探访，发现咱说的试装、试吃、试闻的现象仍然不少，很多朋友啊在试一试的吸引下会频频的摘下口罩。 哦， 你吃得用嘴巴 啊，那倒是， 闻得用鼻子吧， 嗯， 那你说戴着口罩是不是有点不方便呢？ 啊，这倒是。 8月9号啊，记者就来到了海淀区的新中关购物中心，在一家糕点店啊、门口就放置了5个托盘，其中有一个托盘当中摆着牙签和纸巾， 嗯， 另外4个托盘当中啊就摆着多款试吃的点心，这点心是完全暴露在空气当中啊， 嗯， 没有采取任何的防护措施。虽然说紧挨着点心托盘的地方就放着消毒洗手液和健康码，但咱说来试吃的顾客没有一个人主动扫码，也没有一个人主动用这个免洗的洗手液消消毒，大多数顾客就直接摘下口罩拿那个牙签就开始取用试吃了、 哦、 有的顾客呢甚至直接用手拿糕点塞进嘴里、 啊、 你说这是不是安全卫生意识有点太放松了，是吧？ 这甭说安全意识，首先卫生意识大家大概习惯了哈、 哎、 从来不洗手， 是可能疫情前没准人就有这习惯，这疫情后也完全都 没改。 哎，没有工作人员对这些试吃的顾客进行相关的防疫指导以及卫生消毒的提醒。 嗯， 到了8月10号，记者又来到了位于朝阳区的和生汇购物中心，也看见啊，很多的顾客那个防疫的意识都特别的强， 嗯， 但是口罩佩戴不规范，甚至是不戴口罩的顾客，仍旧是转角就遇见。啊，转角遇见的不一定是爱，是吧？也有可能 是 不戴口罩的顾客。 这就属于流行词儿，是吧？ 哎，一句歌词哈。 啊。 摘口罩的情况呢？在这个彩妆店啊，就是卖化妆品的地方， 嗯， 那特别的常见。 这倒也是哈，你要是化妆必须得摘了口罩， 必须得在脸上化，试试、闻闻、用用、涂涂、抹抹，是吧？一家彩妆店之内呢，5-6名顾客啊，正在导购员的引导下挑选产品。 嗯， 有一些顾客拿起这个口红之后呢， 嗯、 首先人家没在嘴上涂， 然后在哪儿？ 在手腕处。试个妆， 哎，我还真见过有人拿那口红在手腕上，是不是颜色也能看出来？ 也能看个差不多、 啊、 但是咱的嘴呢，就嘴唇它会有一个底色，可能在嘴唇上试会更加准确一些。 那不是， 但是你看那些，就比如说做口红代购的， 嗯， 或者卖口红的商家，他、 嗯、 一般都伸出一根胳膊， 一根胳膊 一下画上十几道、 哦、 啊，每一个色号都给你试一下、 哦、 所以在手腕试妆也算是行内的一个习惯吧。 是吧？ 嗯， 您这一根胳膊能画多少道？ 我这个胳膊呢，呵呵，你看你横着画还是竖着画 啊？ 你比如说你要是竖着，不是，你要是横着画的话，因为我个儿比较高，这手臂比较长、 嗯、 就能多试几根、 啊、就跟带鱼似的，一袋一袋。 比较画竖着画呢，我这个胳膊比较细、 啊、 就涂不了几根。 真会聊天啊。 特别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哈。说说人家那个口红试涂， 嗯， 有一些顾客啊，为了更好的体验产品，就直接拉下口罩，把这个口红涂在嘴上了啊，就没在手腕处试。店里呢，也有部分导购员 没有正确的佩戴口罩。 嗯， 其中一名导购把这个口罩拉下，露出了鼻子，和一个顾客紧挨着，来帮他挑选合适的眼影盘。 嗯， 也不知道这个顾客是不是觉得有点膈应啊？ 这个眼影确实画手上看不出来吧？ 也能看， 也能看啊， 也能凑凑合合看啊。 哦， 或者画在男朋友的脸上，是不是看也挺直观的？ 男朋友转身，这一般男朋友不跟着一块儿去逛这个吧？ 可能男朋友会找一个地方吧，拎着大包小包， 对对对， 找一个地儿坐着哈， 是吧？ 一看您就有经验嘛。 反正逛商场，男人和女人性格不太一样。 嗯，这倒是啊，回头再跟大家仔细的聊一聊男女的差别。在逛商场的时候，记者呢走访了商场里的四家彩妆店，有三家店啊都存在着顾客摘掉口罩试妆的这个情况。记者后来又到了双桥路的万达广场，有一家生活用品店。哎，这生活用品店里卖什么呢？卖香水啊。 哎， 很多的顾客就在香水的柜台前来回的徘徊，口罩呢直接拉到下巴底下。 嗨， 有一些顾客啊，把两层货架上的十几款香水，那叫一个挨个闻一遍。 嚯，串味儿了，这就。 我也怀疑会有这种情况吧， 对吧？ 这个对这类试闻的现象，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些顾客。有一些顾客说：“哎呀，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吧，对吧？因为你这个要闻一闻才能确定好不好闻呢。”但是也有一些顾客指出，你说现在都闹疫情呢，大家还是最好做好这个个人的防护，尽量避免摘下您的口罩。像香水，说实在，它不是一个刚需的消费品，不像我们平常喝的自来水、纯净水，你水是生命之源呢。 我们喝纯净水，你喝自来水。啊， 我只是想说它跟喝水不一样 啊， 跟吃饭不一样， 不是刚需。 对，不是刚需。你香水什么时候买不行呢？ 当然了，也有一些办法，比如像口红啊、眼影啊，刚才像美哲说的，在自己胳膊上可以试试， 相对来说也卫生一点， 卫生一些哈。 嗯， 然后呢，那个我看那个香水哈，有那种小卡片是吧？ 啊，有，那是比较专业的试香卡， 是吧？ 一般来说呢，柜姐就是导购员啊，他会给你喷在那个试香卡上，然后您拿这试香卡呢稍微呼上呼上 啊，跟扇扇子似的， 哎，就能大概闻到它的一个前调。 哦， 中调， 嗯， 后调可能闻不到啊，后调一般得几个小时之后吧。 当然，据说再说题外话了，据说有些人喷香水之后自己闻不见，别人闻的都快熏鼻子了。 哎，这个是不是会？你作为男生，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女生的香水喷的浓， 啊， 但是女生觉得自己好像还挺…… 没交流过，反正我倒是闻过喷的浓的， 嗯 啊，但是至于他自己闻得见闻不见的，不好意思问。 这就属于喷香礼仪的范畴了， 是吧？ 嗯， 这说起来比较复杂，咱先说这个购物当中的卫生的问题啊，疫情的防控问题，还是建议大家呢，女士呢多囤一点， 嗯， 对吧？就是家里边这些香水、口红有保质期吗？ 有保质期 啊，有保质期， 一般有个三五年。但是有一些朋友专门收那个中古香水， 嗯， 比如说某一款国际知名品牌的香水，2015年的限量款，现在已经3000块钱一瓶。 哇，早说呀！ 谁是财迷节目主持人呢？请问？ 我这早说呀， 早说呀。然后呢， 我 们家有一瓶， 我们家好像有，但是到时候后来都搁车里了。 行，太浪费了，你这也。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商场的免费试用您会尝试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像超级听友新朋友说，我觉得试吃试用啊，这个东西要是质量好有信心，哎，吃了试了呢就觉得知道了，而且吃了试了吧，不好意思不买。 哎，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你比如说试吃， 啊， 人家举一个小牙签说，美女尝一口吧。 那牙签好吃吗？ 牙签上一般有点小零食， 啊， 有小糖果啊，小肉渣啊。你吃了之后呢，哎，一般都试吃比较抠嘛，是吧？吃了之后确实有点抹不开面子 啊，你就买点是吧？ 嗯， 啊，就下回说吃完了之后说不好吃。 啊，你一般都这样？ 对啊，不花钱就是不好吃。 哦，那可能是这导播员长得不够好 看。看 看 是不是？是不是真的不好吃？ 你就再吃一口 啊，然后再吃一口，说：“哎呀，确实不好吃。” 你看看，李凯老师的人物形象又跃然纸上了。 爱的旋律说：“我一般在超市有试吃的水果啊、蒜肠啊、蛋糕啊、饺子，在商场还试过擦手油、擦脸油，哎，效果还可以。” 哦， 嗯， 这个擦手油、擦脸油比较好试，就直接试在手上就行了，它不用真的上脸是吧？也不用拉下口罩。 嗯 嗯，那时花开说：“一般什么时候大家会选择试吃或者试用呢？都是 我想买这个东西，但是又觉得不太熟悉，所以会先试用一下。 哦， 试吃的东西啊，我就很少吃了，觉得有点不太卫生哈。 嗯， 有一次在某一个超市，有一位老人呢，推着一个婴儿车，从熟食到糕点再到水果吃了个遍。 妥， 不会是您吧？ 不 不仅自己吃，还喂那个婴儿车里的小朋友。哎，我觉得这个家长呢是不是得多考虑考虑，有这个食品安全、 就是 卫生的一个问题， 主要还是想占点便宜啊。 那没准人后来都买了呢。 对对，在商场里边吃反正就是多多少少有点卫生风险在里边哈。 嗯， 然后小芳在家说，想买的就试试，不想买的白给都不要。 哦，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消费者， 哎，特别 棒， 啊， 是不是？嗯，3090说到试啊，我也是吃的东西从来不试，无论是点心、熟食、水果，因为我不知道谁切的。第二呢， 哦， 其实像很多试吃的东西都比较甜， 哎， 啊，我就不太爱吃甜的。 嗯， 唯有一件衣服，我必须得试试啊，穿到身上看看效果才会买。 哎，王子文新朋友是吧？这个我跟您 经常来， 经常来哈， 也不是经常来吧，本来过。 说商场里边免费的，一般我不会动的啊，要想买直接出手就行了。 嗯， 哎，这个跟我风格很像， 一看就不差钱。你就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李凯老师。 对对，就是属于要想买直接出手，直接就花钱买了。 哦，但是一般都不买是吧？ 对，但得攒钱不是吗？ 行行行，攒吧攒吧。5155说，哎，我就会选择尝试一下。 哎， 你看疫情之前呢，有一个大型仓储型的连锁超市哈，有那个试吃，感觉不错的话，我就会买一些。 哎， 因为那个他说的那个超市一般都卖特别大的家庭装， 大包，对，人家都是在别墅，美国人一待一星期的那种。 可能还是试一下，心里有个谱会好一点。 试吃和偷吃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哦，有些人家不让吃， 哎， 你偷偷拿一个。 杨好说，小的时候家里边糊窗户都是用面熬浆糊，还能偷吃呢，还偷吃过，甜甜的，挺好吃的。 吃浆糊 啊？ 那没味儿吧？ 小的时候老师没夸过你吗？ 脑子里没有浆糊。 你吃浆子了吧？ 那不就是说脑子糊涂吗？ 啊，对啊。 嗯，没有挨过，没有遭到过这样的表扬，谢谢您。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商场里边的试用装，免费试用，您会尝试吗？哈， 哎，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家住通州区富力惠兰美居的居民王先生反映，小区啊统一安装在居民家里边的燃气报警器。很多家里边都要求必须要装这个，对吧？然后你燃气一报警，它自动就把这燃气给切断了，挺好的一件事情。 哎， 但是呢，它常常是误报警 哟 啊，就是没事儿吧，它响， 没事儿找事儿。 哎，紧急呼叫钮家里边装了这个吧，该响的它不响 啊。 王先生他们家住富力惠兰美居 F 区，他说呢自己是2017年收的房，负责交接房屋的工作人员跟记者一直。叫什么？不是业主说啊，安装在墙上的紧急呼叫钮，只需要摁一下，物业公司就能收到求救信号，及时派人联络业主，帮助解决问题。 这不挺好的吗？ 哎，他就觉得这个挺好哈，太人性化了。当时啊，没通电就没法试，收房的时候，工作人员是说等接好了就可以用了。可谁曾想，这一等就是4年，到现在这个按钮也一点作用没起。物业公司也是根本收不着信号， 这不就是一张空头支票吗？ 是吧？ 口头承诺。 哎，除了这个紧急呼叫钮之外，让业主们更哭笑不得的是安装在厨房里边这个燃气报警器。 嗯， 按理说这个吸在天花板上的这个圆形装置啊，只有遇到燃气泄漏的时候才会发出刺耳的滴滴报警声。 嗯， 但是现在无缘无故的，他也嚷嚷。 哎，说实在的，我们家小区有的时候也会受到这个困扰 啊，是吧？ 我们有那烟雾报警器，它是安在楼道里的，有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啊，你就是凌晨正睡得香呢，突然开始滴滴， 楼道里响了 啊，楼道里就响 了，有人抽烟呗。 那个时候都睡觉了，反正也是一老毛病了。 你睡觉，人家能 回头您编一新稿子，曝光曝光我们小区。 家住 C 区的业主陈先生说，有一天半夜，哎，是不是你那儿还买房了吧？ 他怎么说的跟你差不太多呀？ 买不起，买不起。 啊，家住 C 区的业主陈先生说，有一天半夜，他也被滴滴声啊吵醒了。 你看是不是？ 迷迷糊糊走进他们自己家厨房，不是楼道，原来是天然气的这个报警器报响，报警了。可是你说深更半夜的没人做饭呢？ 那可不是吗？ 检查发现燃气也没有泄漏，怎么就响了呢？ 嗯， 后来这个报警器又误响过几回，他实在嫌烦，怎么办呢？拿剪子咔嚓一声。剪子就把它剪断了。 哎呀，这真是眼不见心不烦，直接剪了得了。 哎，剪断这事儿，我们今天还会再说，是吧？ 嗯。 后来呢，陈先生在业主群就说了这件事儿，发现好几个业主和他有一样的遭遇，最后都只能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全给剪断这个报警器的电线。 您这是开火车呢吧？ 啊，就是咔嚓全给剪了吧？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火车开动了。 记者致电了一下这个物业公司哈，就是这个惠兰美居物业， 嗯， 工作人员说我们整个小区，先说那个紧急按钮哈， 啊， 呼叫按钮就没启用过。 哎呦， 入住以来就这样， 嗯， 我们也不提供上门维修。如果业主有急事儿，可以通过那个门禁对讲电话联系物业值班工作人员。 那你说当初还装什么呀？ 大概开发商卖钱的时候吧，指这个当加钱的项目。 哦， 啊， 算是一卖点。 算是个卖点，对吧？对于燃气报警器误报警的情况，工作人员说，哎呀，这个燃气报警器特别敏感。只要是略带刺激味的气体都会让它引起报警。 哦，比如说 有些 业主。你下班回家脱了鞋。 啊，会聊天不会聊天， 开个玩笑嘛。 你们家楼道装这个，那兴许是。 哎呀，行，来说稿吧。 人像比如说有一些那个洗碗剂， 嗯， 还有那种什么抽烟机清洗剂， 哦， 都会报警器引发它报警， 就是里面有一些刺激性的气体哈， 啊，它闻不出来，那估计是不是有一些香水它也能报警？ 那没准 瞎猜啊，瞎猜啊。反正如果您不放心，您可以打96777，打那燃气公司的电话，让他们上门来查。 哎呀， 反正就是。业主也可以自己买这个更换这个燃气报警器，但是我们物业啊不负责后期的维修和质保工作。对于物业公司的回复呢，不少居民表示不满意， 嗯， 认为这些救急设备应该是为了发生燃气泄漏啊突发疾病情况下救命用的。 嗯， 既然在交房的时候作为房屋配套设施一并交给了业主，那开发商或者是物业就应该确保它能够正常使用。 是，别当时买房的时候给人家承诺的特别好， 哎， 一下等了四年， 嗯， 什么也没等着。 反正就是该想的不想，就那个报警按钮不想， 嗯， 啊，不该想的瞎闹的。 这不就跟那个旧自行车一样吗？ 啊，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 哪儿都响吧。 哎呀，所以也是希望真的开发商哈，然后呢，包括物业小区，好好想想这个辙哈。 哎， 其实我觉得真的，你像我们家也有那个按钮，就报警那个， 嗯， 然后物业每年 能用吗？ 物业每年都会检查，就是发现，而且他是在卫生间和卧室床头都会有那按钮， 真好， 就是，每次都查，说你们家这能使啊，放心吧， 嗯， 啊，然后，但是我觉得真得是得。实时的来查， 这样业主交物业费的时候也更心甘情愿一点哈。 来吧， 又该交物业费了吧？ 年底呢， 哦， 我而且这个向来不欠着，是不是？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商场的免费试用，您都会尝试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乖，乖，乖， 什么乖？ 乖，先不哭了。马上就好，把这个剪了就行。 这什么什么什么和什么？这是 来说说啊，8月8号晚上9点多， 嗯， 在北京丰台区北大地的路边啊， 嗯， 有一个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 啊，带孩子的妈， 就是安慰小朋友嘛， 哦， 乖，先别哭了。正在路边急得满头大汗，啊，这个母亲怎么回事呢？ 嗯， 5分钟前，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北大地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总队119指挥中心的调度，这个母亲说啊，自己的女儿把脚卡在了电动自行车的后轮。 火！ 北大地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了一部抢险车，还有5名消防指战员，赶紧赶赴现场处置。 嗯， 在赶往现场的途中呢，消防指战员就向报警人电话询问了一下具体情况，得知现场是一个小女孩啊，那个右脚的脚面是卡在了电动车后轮和减震杆的中间。这个小朋友已经疼痛难忍，而且哭了好半天了。这个时候消防指战员一边呢安抚小女孩的情绪，一边进行救助准备。在到达现场之后，孩子的母亲就跟消防指战员说，自己是一个人骑着电动自行车带着2个孩子。哎呦，你说说这多危险， 特别悬。 忽然听到后座的大女儿 放声大哭。 嗯， 这个时候呢才发现宝贝儿的右脚被卡住了。 哎呀， 自己啊开始尝试了很久也没弄出来呀，这才赶紧拨打了119来报警。这个时候呢，小朋友的右脚经过长时间的挤压已经开始出现红肿的情况。 嗯， 听着这个女儿的哭声啊，孩子母亲的情绪也变得激动起来。的确是，你说多心疼啊， 着急啊。 孩子在场的消防指战员一边安抚孩子和母亲，一边开展救援工作。他们先是剪开了孩子脚上的鞋，但是因为孩子右脚的肿胀还是没有办法顺利的脱困。怎么办呢？因为这个减震器的表面特别光滑， 嗯， 而且有一个弧度，如果你贸然强行的破开，可能真的会伤到小朋友。 嗯， 所以消防指战员决定尽快呀，得找到减震器的螺栓，把那个螺栓给拆除。在5分钟之后，现场热心市民和消防指战员合力工作下，这个卡脚的减震器是终于被成功的拆除了，这个小朋友也顺利的脱困了。经过消防指战员的初步观察，小朋友还好哈，这个右脚虽然出现了红肿，但没有大碍。 嗯， 但是仍然建议这个家长赶紧带孩子去医院再检查检查吧。 是， 在这儿也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一旦发生这样的紧急情况，比如孩子的手脚被卡， 嗯， 千万别自己贸然施救或者蹬那个小朋友的脚哈，小朋友那个皮肤和骨骼都特别娇嫩， 嗯， 赶紧拨打119报警，由专业的消防队员到场处理 是 比较妥当的。 这是电动自行车哈， 哎，反正也提醒大家不要骑车带人。 对，我们小的时候自行车都没有电动的， 都是， 但是哈， 也带人呢。 年年岁岁花相似啊， 嗯， 就是好多小朋友的脚都曾经插过后轱辘那个链条里边。 您也有这种经历吧？ 我也曾经， 我那脚没有卡进去 啊， 但是呢，我就坐在我妈那后座上， 嗯， 因为我那时候特别犯困，你知道吗？ 啊， 晚上，然后我就摔下来了。摔下来之后我就坐在地上，我叫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呢越骑越远， 就没发现， 完全没发现我已经掉在地上了。 哎呦呵， 后来呢大概骑出去得有100米吧， 嗯，才发现，哎，我们家孩子， 才发现我们家孩子那时候我还无助的坐在地上。 你没哇哇大哭吗？ 就哭了喊呀，啊，但是你也知道就风呼呼的刮， 啊， 然后那个时候 还是冬天， 还戴着帽子，他听不太清嘛， 啊，哎呀 就是特别悬，是不是？ 没事还行，冬天你至少穿着棉袄，摔一屁墩也不沉， 那倒也是， 啊，也不疼是吧。 嗯，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骑车带人，反正我们小的时候好多同学哈，啊，都曾经把那个脚后跟插的那不是链条里边，是那后轮那个那叫什么？车条上边， 车的辐条， 哎， 那个链条上，链子里 是不是链子，就是烤羊串那签子， 哦，辐条上， 啊 嗯， 反正都被弄破、弄肿都有。 哎， 在这儿我们也想提醒大家，现在都是电动自行车了，劲儿更大，速度更快， 更危险， 更危险哈， 嗯， 千万别干这样的事儿。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商场的免费试用，您会尝试吗？张小八，我们同事是吧？ 哦，是吗？ 那屋的。隔壁那屋的， oh. 啊，说只有美女新店开业免费皮肤测试，姐免费检测发质，那都不去，花不起那时间，工作太忙。 嗯， 到底是美女还是姐？你给分析一下。 当然是美女姐姐了，现在小姐姐也是一个固定的称呼嘛。 那她 很多的美女都叫小姐姐， 哦， 但是大姐和小姐姐那还是有点区别的，是吧？ 这那你张小八算哪种？ 那必须是漂亮的小姐姐。 关键的问题不光是工作嘛， 嗯， 啊，好几摊事儿，孩子也得照顾，是不是？ 是吧？ 啊， 就是工作家庭两不误。 哎，这全能 职场女性的全新典范。 我们同事那个个那芭比金刚， 特别棒， 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像时尚2019，这都是新朋友吧？应该说说这个。分类别，细品味， 哦， 不盲从跟，知道吗？不盲从跟风热，就是 不盲目跟风。 哎，就是大概是这意思呗。 哎，你就是让我想到我们昨天早上有一档特别好的财经节目哈，跟大家分析了一个选题， 嗯， 就是最近不是开奥运会吗， 嗯？ 很多奥运冠军的同款商品也在各个电商上热销， 各种发卡。 其实呢，大家会发现，每次有这样社会热点的时候， 嗯， 真的那个销量会肉眼可见的蹭蹭的涨，但是啊。等到这阵风过去之后，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回落。 对， 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用自己的一些实际行动去支持我们的运动员， 嗯， 这种心情我们是支持和理解的。但是大家在购物的时候还是要理性消费， 哎， 别买回家之后就让它放在家里吃灰，是吧？ 是， 利用不上，这也怪可惜的。 嗯，还有一些朋友像8216，这都是新朋友，第一次看您头像啊， 嗯， 说得看看是不是感兴趣。 哎。 这倒是自己喜欢呢，心里有五成的把握， 哎， 我可能会买，我再试用一下， 是吧？情未了，这也是新朋友啊，俩字儿，不会， 不会， 哎， 就是什么试吃、试用、试穿，我都不参与。 你看看， 那您要是买鞋的话，怎么买呢？网购吗？ 网购鞋靠谱吗？ 反正现在一般来说，很多店家都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嘛， 哦， 这样可能还会好一些， 是 吧？ 是 吧？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商场的一些免费试用，您会尝试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还有这个名字都不认识， 比如说 这个。 哎呦，这真不认识啊！ 黑哥，黑哥的是吧？一串，黑哥 这一看就是一美女小姐姐的头像嘛， 是吗？ 就姑且叫人家小姐姐吧。 那还是叫人黑哥的呗。 你这也太不雅了，想人找您算账。 哎，说这个疫情前啊，超市有试吃的， 嗯， 很多老年人都爱拿着牙签啊吃一些商家推销的食品，说我是不会吃的， 觉得会有点不太卫生，是吧？ 反正就是说实话，你那个试吃的吧，就是一看就不好吃，有的， 嗯， 对吧？那切的碎的比牙尖的尖还细， 所以您就是一个牙签不够，再来一个牙签，最后把人一盘子都吃了， 这就不合适，是不是？ 这多少有点哈。 曹军说，要是不排队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大部分试吃应该都不排队吧？ 要是扎堆跟那儿，那就是属于都是占便宜的，是吧？ 如果要是排队试吃，那说明这个试吃的东西规格特别高， 嗯，哦， 嗯，比如说满汉全席，让您试吃一下。不知道糖油饼有没有试吃啊？ 这没试吃啊，一共也没多少钱。 那倒是 啊， 红果姐说，前段时间我们家附近新开了一家美发店，我路过的时候，有人呢就发那个免费的理发券，可以免费剪头， 嗯， 但我没要。为什么呢？怕把我头发剪坏了。 嗨， 你说这免费服务，你剪不好，我也不好意思说呀。 他剪一半，说免费到此为止，剩下一半交钱。 那这太缺德了。 然后呢，最后来看一条朋友的留言哈， 嗯， 请叫我兔子说，美哲啊， 哎， 你刚才那一声乖，给我听得一愣，什么情况？ 不是叫我旁边的人，反正 不是说他模仿母亲。跟孩子的这个交流是吧？ 乖， 是吧？今天呢，反正这确实没当妈的，可能语气模仿的也。 您叫小棉袄的话怎么乖呀？ 乖，乖，乖，乖，乖，乖。嗨，这个语境不一样，是不是？ 您那是蛙吧？ 青蛙是吧？ 啊，乖乖乖。 兴许是，那算了，不说了。 行行行。 接下来我们是整点广告哈，欢迎您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商场里边的免费试用您会尝试吗？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其实说实话，这里边提出了两个问题，直指灵魂。 什么？ 就是这个免费试用和占便宜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怎么界定呢？ 对吧？你到底是想了解这个产品的性能，产品的这种特性，还是想占个便宜？ 抱着那种不用白不用，不吃白不吃的心理。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不试的话，盲买啊， 到底成功率有 多高 呢？ 对吧？有些东西真是盲买的话，真是风险比较大。像鞋这个东西， 是 裤子的问题，都存在这样的，不能不试。 对，像这裤腰合不合适啊？裤长够不够长啊？ 你不老改裤腰吗？ 对，你不老改裤长吗？ 这也太坏了！ 我是宽腰改瘦 啊，我是 长裤改短。 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 来，愉快的聊天。 来，我问你几个问题。 您问。 哎，你晚上一般是几点钟睡觉？ 12点之后。 12点之后才睡。 嗯， 那之后到后到多少几点？ 后到前后2个小时吧。 哦， 就12点是中心坐标 啊，就是10点睡和夜里2点睡之间4个小时内。 对对对。 啊，哎，我发现你上班的时候自己带一杯子上班。 嗯， 每次都带哈。 每次都带保温杯吗？ 保温杯里边有什么呀？ 白开水啊。 哦，热水吧。 热水。 哎，挺好。其实是这样 嘛。 夜已深哈，这个像他凌晨2点才睡，不光他这样，好多人也这样。 嗯， 啊，有一位朋友呢，我们叫他柳鑫，今年26岁。哎， 真年轻啊。 比你年轻是吧？ 我们俩都挺年轻的。 守在电脑前喝了口红枣咖啡。 哎， 你喝过吗？ 我喝过枸杞咖啡。 啊，真喝过。 哎，真喝过。 哎呀， 喝某个老字号出的。 哎呀，他呢喝了口红枣咖啡，拍了拍脸上抗初老面膜。 这个是有道理的 啊。 有一种科学理论说啊，科不科学我不知道，有一种理论说呢，说女孩25岁之后这个皮肤状态可能就要走下坡路了。 哦， 所以你得防初老啊。 哦，就专门有一个防，我第一次听这名叫抗初老。防初老 您没用了，您已经不是初老了。 就是这个 已经老差不多了。 手边的盒子里边像什么维生素 E 啊、葡萄籽胶囊啊、抗糖丸啊、防脱发胶囊啊、鱼油啊，这些保健品摆得满满当当。 精致女孩 是吧，熬最深的夜，吃最贵的保健品， 嗯， 照最贵的光是吧。 照什么光呀？ 就是好多美容的那种红蓝光啊。 哦， 齁贵齁贵的。 这您是健康北京主持人 啊？我听说过，没见过。 我照 啊，是吗？ 我们家有一个照红蓝光的仪器。 哦， 回头吧，回头给大家整理整理我们家的美容仪，做一期节目， 是吧？ 嗯，您帮我找一大夫拔拔草。 我这 拍拍雷， 我今天说的可未必是真是那个美容上面的好事儿哈。 真的， 对，你继续往下听哈。 嗯， 这个现如今像包括啤酒杯里边泡枸杞的，可乐罐里边加党参的， 和 一边伤一边补的朋克养生，成为了越来越多的90后的选择。 哎，要说这心态够矛盾的， 是吧？市场上也是看准了年轻人健康焦虑，就是贩卖焦虑。有些人动不动就说25岁我皮肤就老了，这 怎么办呢？ 这算这个焦虑是吧？ 嗯， 噱头十足的保健品是层出不穷。作为刚入职互联网公司不久的职场新人，柳鑫几乎从来没有在晚上12点前睡过。人说了，加班是常有的事儿，就算回了家，手头还有很多没处理完的工作，不知不觉就会弄到半夜。即便是躺在床上，柳鑫呢也舍不得放下手机，刷个短视频呐，这已经成为他的睡前必修课。感觉只有那点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就想好好放松一下， 就觉得自己工作完了之后直接睡觉有点亏得慌。 哎， 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呢。 这种心态说实话有点早，一般是有了孩子之后，孩子睡了之后才会觉得，哎呀，终于有点时间是自己的。 那您都干点什么呢？ 那时候也玩手机、 刷刷短视频呢， 反正就是瞎看。反正那时候觉得，哎呀，终于安静了， 哎呀，不容易。 不过呢，长期熬夜啊，让这个柳鑫的身体开始有点吃不消了，说不是感冒就是胃疼，脸上经常爆痘，长痘哈，头发也比之前掉的多了。 嗯， 柳鑫感觉到内心的焦虑在一点点积累，而养生则频频出现在搜索栏的关键词里边。说之前啊，还是我爸我妈提醒不要乱买保健品，结果自己倒买上了。给他妈提醒的时候也是，你别老乱买个保健品。 嗯， 给家长提醒，老人提醒，结果自己还先买了。在网上各种养生达人的推荐之下呢，柳鑫入手的保健品是越来越多，每月花费将近1000块钱。说有没有用也不好说，就算是一种心理安慰吧。 就是钱起码我花到位了 啊。到位了吗？ 挺到位了吧，一个月1000块钱挺多的呀， 是吧？反正是这样啊，尽管早上总是来不及吃早饭，但他会把闹钟设定提醒上午吃一粒葡萄籽胶囊。 你知道为什么葡萄籽特别火吗？ 为什么呀？ 因为据说里面含有某种花青素、 哦、 可以抗氧化呀，抗衰老啊。 那下回我吃葡萄的时候把籽儿都给留着。 您还得再提炼提炼 啊，是吧？尽管午饭常常是点外卖随便打发，但是他下午会认真的服用2颗抗糖丸。 嗯， 尽管晚上依然注定不会早睡12点前后2小时，但他觉得吃完2粒防脱发胶囊能够少几分负疚感。 嘿，我倒没这个苦恼、 是吧？ 脱发的苦恼我是没有， 是吧？那长痘的苦恼还是有的。 嗯，压力痘。 柳鑫苦笑着叹了口气说，这么看来啊，还真是吃保健品比吃饭有规律哈。九零后的我们怕身体透支，怕皮肤变糟，但是又不想改变生活方式，于是就有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所谓的朋克养生。 真是 在电商平台上类似这样的标签啊，出现在五花八门的保健品介绍当中。 嗯， 与以往主要找这个中老年影星做推广不同，就是一定是那个白头发的 啊、 看着那样老 的， 哎，老人才会吃保健品、如今的保健品行业正在逐渐细分出年轻市场，就连选择代言人都紧跟流量和热榜，而宣传阵地呢也从我们这个广播电视啊转战到这个社交平台了。 嗯， 除了那些带有专用标志蓝帽子的保健食品之外，还有不少普通食品也把自己打造成具有神奇功效的养生神器。 嗯， 比如说什么广告词哈，熬夜作息不规律，黄脸婆预警。你们多缺德，用黄脸婆这样的词儿， 这不就是刺激刺激你吗？ 什么手机电脑屏幕辐射比同龄人加5岁，在一款月销量超过10000件的胶原蛋白宣传页面上，商家列举出了多个所谓的胶原蛋白流失信号。 嗯， 强调女生过了20岁，她比你还狠。 哎呦 啊，你说25，她说女生过了20岁就要开始补充胶原蛋白了， 不至于吧？ 并且标榜这款4300+篇小红书笔记啊人气见证的成分极其简单， 嗯， 纯度更高，吸收更好，可以直达真皮层，喝出水嫩弹滑。不过包装盒上的标签显示，这款产品并不是保健食品，就是一个固体饮料。 不过你刚才说的这个社交软件啊、 嗯、 就大家经常会在上面种草各种各样的产品嘛， 小红书嘛， 小红书嘛、 啊、 我有的时候也会逛，它真的是比如说你搜索一个营养品， 嗯， 它就会大数据自动认为你对这一类感兴趣， 那是啊， 就会给你推送各种各样相关于什么保健的护肤的产品， 嗯， 你就会越看越焦虑， 是吧？ 因为那些很多其实里面也都是软广，是不是， 就是？ 都会打出什么黄脸婆预警，什么你比其他人老， 啊，你给 脱发、爆痘，那你说天天充斥这样负面的信息， 啊， 作为一个都市白领丽人， 啊， 那心里多少有点焦虑， 尤其是作为知性的丽人。 对，像我这样的， 对啊， 知性的都市白领年轻爆痘的女丽人， 爆痘是真的，其他知不知真不真不知道。 但我这个脸这两天好多了 啊，是吧？ 主要是昨天没上班，没被您气着，这脸一天就好了。 反正是这样啊，就这些东西吧，你说您听听就算了。就像美哲说的， 嗯， 那个小红书里边好多文章啊，人家都是花了钱让这些人写的， 就是找一些网红带个货， 是吧？ 写一篇小软文。 哎，相比于传统需要蒸煮炖的那些啊，烹饪工艺才能吃到的养生食材，开袋即食的零食化补品显然更符合年轻人的喜好。 嗯， 从号称可以舒缓肠胃、保护心脑血管、呵护女性泌尿系统的蔓越莓果冻条， 其实就是果冻， 是吧？连蔓越莓不见得有哈。 嗯， 到自诩能够让读书看手机不伤眼的叶黄素护眼软糖，生产企业精心打造的所谓功能性食品花样百出。 我还看到一个推送， 啊， 就说呢，你贴我们家的眼贴，你不管你近视200度、500度还是1000度， 嗯， 我都能让你变成没有度数， 1.5 度数降到零，视力恢复正常。 对， 你就说说，作为健康北京主持人， 啊， 这多不靠谱， 妥妥的智商税嘛，这就是。 你看看， 对吧？ 你要是说真的有用的话，那人家谁去做近视眼手术去？ 专家是。近视眼手术还是不做最好啊，好好保护眼睛，做眼睛保健操啊。那么专家是怎么说呢？像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学技术部的主任阮光峰就说，说这些保健食品大多没什么用。以这个美白口服液或者是美白丸产品为例哈，功能成分通常是包括啊，半胱氨酸、维生素 C、 维生素 B5、 胶原蛋白、植物抗氧化物质，这些靠正常的食物都能获得，也没什么神奇的美白作用，没必要花那么多钱。 没错， 包括还有很多人一吃一大把的保健品啊， 嗯， 年轻人也是这样，这个药物之间相互作用可能也会出现，或者食物成分的相互作用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问题， 所以大家不要贸然的去吃这些所谓的保养品。 哎呀，年轻人嘛，早睡早起锻炼身体比什么都好。 哎， 是不是？ 您能做到吗？ 我当然能做到早睡早起了 啊，因为是有了孩子哈。 啊，我也锻炼身体。 行， 当然现在保健不是健身房可能稍微紧张点， 因为这个 疫情 的 原 因 哈， 嗯， 但是还是加强锻炼，对不 对？ 对，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 哎， 虽然我也就是说说。哎那我也努力向这个方向靠近。 哎，挺好挺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商场里边的免费试用，您会尝试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 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想请朋友们跟我们聊聊，大家在逛商场的时候啊， 嗯， 会有很多的试用装、试用产品， 嗯， 大家会不会去选择试吃啊、试用啊、试穿呀，啊？我看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试吃都特别敏感， 哎， 主要是考虑到这个试吃的食品是不是卫生哈。你像蓉蓉姐就是特别注意食品的安全和卫生， 嗯， 比如人家说了，我们家的厨房和饭桌我都特别注意干净， 嗯， 因为有的时候呢自己的肠胃敏感，可能其他人吃了没事儿，我稍微吃不对付，那就吃坏肚子了，是吧嗯， 所以这个一定得注意哈。 哎， 另外这两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经常给你教一些北京方言， 摊儿哄啊，摊儿哄啊，和摊儿哄啊 瞎掰，你听说过吗？ 就是瞎扯， 哦， 瞎说。 杜尚直接就发来瞎掰，啊， 是说那些保健品吧？ 他上一条说的是都市白领瞎掰， 你别挑事儿啊！你这就叫敲锣边儿， 是吗？ 哎，我这词儿用对吗？ 这不算吧？ 还是说你建议我听话听音儿？ 明显的就是挑事儿嘛。啊，我不知道这两个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哈，啊，刚才 我觉得没有 没有是吧，他主要说的是那些保健食品，读上您再发一遍吧， 嗯， 要不然有误会是不是。 哎 啊 你看看你这个人， 嗯，怎么了， 没事，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 啊， 张宝江说，商场卖的那些试吃的食品啊，我一般都不吃，但是我有可能直接买， 嗯， 因为只有好的，哦，人家说啊，就只有质量好的才会让你试吃呢， 那也不 就一般的不好吃的可能拿不出手，也就不会举办试吃活动。 有些 人的观点， 有些商家是这样想的，我免费送 啊，然后 免费送，还有这好事儿， 就是先试吃两个，然后免费送两盒，就是便宜，它有的时候也有时候也不好吃。 嗯，可能商场在做促销的时候也会搞一些试吃活动， 是吧？ 但是人家说了，买衣服和鞋那必须要穿上身， 嗯， 试穿一下。 嗯， 哎，你知道现在买鞋有一种特高级的，你在网上买， 嗯， 你也不知道这鞋好不好看， 嗯， 上脚效果好不好，人家都有 AR 虚拟试鞋。 哦呦， 就是你打开就是那个软件的那个功能哈， 啊， 你把你脚丫子伸出来， 啊， 光着脚， 啊， 它会把那个鞋模子自动的识别你的脚给你穿上去。 这么高级啊。 包括你要是在网上买戒指， 嗯， 那戒指都老贵的是吧， 啊， 你不能说我买回来 看看好不好看，你也不知道自己多少圈多少号， 这个还得自己量一下， 啊， 但是你要看效果的话， 啊， 你把你手伸出来， 啊， 它会给你一个手模子， 嗯， 你把你的手对准那个虚线，那戒指就自动戴在手上， 看好看不好看。 你还可以用手指头把那个戒指移到各个手指头上看， 哦， 比如戴到无名指上什么样啊， 嗯， 戴到中指上什么样啊， 嗯， 戴大拇指上那就成扳指了。 那戴在小拇指什么意思？ 小拇指那尾戒吧。 啊，不我不太懂啊。就是不同的手指是不是应该有不同的意思， 嗯，据说是有不同的意思，比如婚戒是不是一般戴的无名指， 反正你是只要好看的管他戴哪个， 管他戴哪个， 十个手指都戴二十个戒指， 没那么豪横。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像9290说，多年前在劲松啊有个王府井杨花堂商场， 嗯， 其中超市呢可以试吃各种寿司和小块的蛋糕， 哦， 哎呀，估计都试吃一下的话能管饱， 嗯，这就属于试吃吃饱， 哎，是吧， 这一类哈。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 嗯， 红果姐说，现在商场还会有一些免费送按摩， 哦， 送足疗体验的我都不要，更不会试，特别怕上当， 是吧？ 哎，我觉得这些体验的确实，你到时候体验服务不满意，这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矛盾和扯皮的现象， 哎， 所以大家可能会慎重一些。 嗯，等你长大说这个免费试吃我是不会吃的， 嗯， 免费试吃的熟食容易滋生细菌不卫生啊，吃了容易生病。 哎，还是卫生安全的考虑哈， 哎。 我自己说了，免费试用的鞋、衣服、包，还有女生的一些化妆品，这些有的真得试一下才能买。 嗯， 像有一些呢是其他的人家就从来不试了，想买就直接买，不买就直接走人。 哦， 是吧？除了刚才说的那些， 行，反正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试吃的，什么试吃啊？商场里边的免费试用，你别老想着吃，到点了是吧？您会尝试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说说啊，作为一位设计师， 嗯， 那他的职业理想就是设计出一个原创的非常好看的衣服，是吧？ 嗯， 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啊，现在有很多原创设计师在卖产品的时候， 嗯， 卖衣服的时候，往往会遭遇到李鬼和李逵的这样一个抄袭的问题。 哦，你说的是服装设计师是吧？ 对，服装设计师。 啊， 比如说一年前呢，有一位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的徐女士啊， 嗯， 就开始经营了一家原创的服装网店。你想，人自己学设计的，自己设计自己卖呀。 哎， 今年三月份，他上架了一批服装，其中就包含了一款红色的吊带连衣裙。 嗯， 为了设计这批衣服啊，徐女士可谓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但是服装上架仅仅十多天，徐女士就发现，哎呦，这网上怎么出现了我们家卖的那款同款的红色吊带裙呢？ 嗯， 而且还有一些商家啊，甚至宣传的商品图， 嗯， 就盗用了自己家淘宝店的买家秀。 嗨， 更让人气愤的是， 嗯， 徐女士人家自己原创的衣服哈，连衣裙标价400多块， 嗯， 但是那个盗版的衣服才100多块。 你看看， 你对于很多女孩来说，她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版，哪个是盗版，我就选一家便宜的买呗。 对啊， 这么会过日子 的 是吧？ 买亏了。 哎呀，徐女士就特别的气愤，她就决定啊，我做一个试验，我自己下单买一条盗版的连衣裙， 嗯， 回来看看跟我自己设计的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有什么不同？ 在收到仿版的裙子之后，乍一看， 嗯， 这裙子还真跟我设计的一模一样啊。但是仔细看，那就禁不住推敲了。 比如 从这个面料到辅料都特别的粗糙， 嗯， 和自己设计的商品呢，那叫一个相差甚远。徐女士跟记者说， 我制作的衣服数量其实都不是很多，所以用料方面呢，我基本上就会挑选市面上尾货不多的进口面料。你想进口面料那造价高，可能售价就会高一些， 显得贵点。 但这些卖假货的，他很难找到大批量的同款面料，所以一般来说啊，这些仿品不会采用成本这么高的面料来做衣服， 要不然便宜呢。 咱跟大家举的是徐女士遭遇李鬼的这样一个例子哈。事实上呢，在整个服装原创行业，打版抄袭早已经形成了一个套路。这个抄袭的商家啊，相中一款新服装之后，他们会先下单买一件，然后把这个正版的衣服交给工厂来仿制。这个工厂要说也是够能耐的啊，加引号的能耐，他能根据原版衣服批量制作出看上去差不多的同款衣服。 哎呦， 哎呀，徐女士就说呀，说我销售的时候可以直接拍一张照片当做产品图，或者说那些假店直接盗用我们家的买家秀作为他们的宣传。在遭遇这样的打版抄袭之后，徐女士先和这个卖假货的商家交涉，但是无果。后来呢，又向平台客服投诉，也没了下文。 这维权不太容易。 这个维权过程当中啊，他知道了，电商平台有一项存证功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商家在服装上架的时候啊，您可以进行一下存证，保存证据，以便保护自己的原创服装设计。但是要说这个方法也不是万能的，因为有的仿冒者啊，他会找模特穿上原版的衣服，拍摄产品图再上架， 你看看， 甚至对衣服做一些微调，这样在维权的时候你就找不出证据了嘛，是不是？那据此呢，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的白小绿律师也介绍说，目前咱们国家保护服装设计的现有法律依据呢，主要是依据的著作权法，服装设计图纸和服装的样板都受到保护。要说这个服装，咱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实用性，还有一个就是艺术性， 好看不好看。 对，好看不好看，这种艺术性和美学更符合艺术品的特征，就会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那对于服装设计师来说，怎么样才能保护自己的原创设计，律师也给出了一个建议，说咱的设计师啊，你要先做好相关作品和项目的申请和登记啊，做好版权保护，把自己原创的元素转化为可以受到法律保护的有形载体，比如说美术图或者服装设计图，这些都可以，方便万一出了事儿之后，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维权去。 哎呀，这个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主要是给人家那个店主说的哈，你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没错， 更多的是希望平台能够做一些工作哈。另外我们作为消费者，从中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些门道。我一般情况下同款东西，我会把那个价格啊 从高到低排序 排序一下啊， 那以后那些平台给你推荐都是贵的产品。 我说的呢， 是吧？ 怎么那么 绝对不会给你推糖油饼这样的又便宜又好吃的 反正就总之就是买的没有卖的精，是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商场里边的免费试用，您会尝试吗？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啊，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啊，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忘掉忧愁之后能变得年轻，也许还能够飞檐走壁，时间停留在最好的记忆，画面里只剩下我和你，一寸光阴才能换来一寸金，寸金却买不回寸光阴，所以不如一直都开开心心，那些烦恼的事随他去。有人说要过奈何桥，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立刻甩开烦恼。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几好三八九，嘿嘿哎， 不错。 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哎， 不错。 你 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你的小菜是灵丹妙药，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立刻甩开烦恼。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 哎呦不错， 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 哎不错， 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嘿，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嘿，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后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七夕吧。 哎，你还真知道啊。 嗯，浪漫的节日。 有人会给你送花吗？ 应该没有，那也难说。 就是啊， 爱慕我的人那么多。 哎，送花，一般像这种七夕表达爱意的节日，一般送什么花？ 送永生花。 这是啊，这是 代表我们爱情的永远存在。 怎么结巴上了呢？ 自己也没那么大信心 啊。这花的品种当中，像玫瑰 啊， 是不是？ 玫瑰传统来说都是表达爱意多一些， 啊、 是吧？像送老师啊，送妈妈， 啊、 大家会送康乃馨 啊； 送恋人，送妻子，可能会送玫瑰。 对啊，这七夕节，我觉得送玫瑰是不是也算比较合情合理，是吧？ 那关于玫瑰这种花，您能分得清吗？月季、蔷薇和玫瑰有什么区别呀？ 这植物分不学不都不太好。月季和玫瑰，你能分得出来吗？ 能 是吧？ 它们首先这个叶子长得就不一样，那个月季的叶子会更尖一些，月季的花色呀，就花的颜色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如果你养护得当的话，这个月季它能季季开，但是玫瑰呢，一般来说就夏天开一季， 是吧？ 但我跟你说啊，现在很多卖花的都把月季当玫瑰卖。然后我们也都把月季当玫瑰买， 就是 也差不多吧，就是大家领会个精神， 也把月季当玫瑰收，是吧？ 嗯，收到哪儿啊？ 就是有人送你就收了呗， 那收呗、 啊， 白给的不要啊。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月季和玫瑰啊，这分得出来应该是哈。 周六七夕对吧？ 对啊，后天嘛。 哎，我看小猪毛毛们说、 啊， 哎呦，今天七夕嘛，两天之后， 反正后天。 嗯， 玫瑰花可能会脱销， 哦、 但是您得 留可能会热 卖。哎，但是您得留神，这玫瑰花您买的可得这是玫瑰，别买成月季。 哎， 而且呢，您有可能买那月季吧，未必是人家苗圃啊正经的那些花店给您配送的， 可能是不正经的花。 哎，以后不正经的人，关键是 怎么了？ 深夜组团收割蛤蜊带，现在有时候种月季，你知道吧？ 特好看。 哎，这月季花第二天呢冒充玫瑰卖。 哦， 你看这人多。 就是他拔了人家那个隔离带上的花， 月季花，然后花、第二天当玫瑰花卖。 哎，你说这种行为是不是有点鸡贼呀、啊？ 不是鸡贼， 这就是空手套白狼，没本的买卖。 这第二天冒充玫瑰花卖，四个女的哈，终于被抓了。 嗯哎、 昨天呢，丰台公安分局通报了这起案件，视频巡视员啊，在监控当中发现有四个女的啊，在一个绿化带里边穿来穿去， 嗯， 看样子呢，也不像绿化队的工作人员在施工。行迹十分可疑， 干嘛呢？ 对啊，干什么呢？八月六号，要说在大半夜的哈， 嗯， 凌晨三点多， 月黑风高。 哎，这丰益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把这几位女子拦下来了。你们拿剪刀剪什么呢？这今天说剪东西的事儿真多哈， 真是。 然后呢，四名女子每人手里边提了几个大袋子，民警检查发现提袋里边装满了月季花，再一看那隔离带，好家伙，月季花只剩那花茎。花骨朵花朵呀都已经捡没了。 哎呦真狠呐。 一查呢，这四名女子平时啊都在附近卖花。 卖花姑娘。 哎，这不见得是姑娘了哈，也没准是大妈。看到绿化带里边带中这个红色的月季啊和玫瑰特别像，就深夜组团前来捡花。 嗯， 当成玫瑰出售。而且啊已经卖了一个星期了。 哎呦。 一晚上四个人捡了几大提袋，共200多只。200米长的绿化带啊，月季花全都被捡光了。 哎呀。 目前呢，四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这个工作当中。 嗯，哎，怎么有的人这个脑子就这么会做生意呢？ 哎呀，这个首先想几个词儿哈， 嗯， 鱼目混珠是不是？ 滥竽充数是不是？ 滥竽充数是这样的，鱼目混珠是拿这个 鱼龙混杂。 反正总之啊，是这个，首先就拿月季花充当玫瑰花卖， 嗯， 其次还违法，是不是？ 那可不是吗？ 还占便宜， 嗯 啊，这回是因为涉嫌盗窃罪了啊、 嗯。你作为咱们消费者，可能有时候买花，大家也真的分不太清月季和玫瑰。 哎呀，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就是经营花店的老板跟我说过啊、 嗯， 说现在真正很多的玫瑰都是用来提炼精油 啊，对，玫瑰精油， 对，玫瑰精油呢、 嗯、 必须得是玫瑰花才能炼出来好的精油， 嗯、 你不能拿月季花去提炼。精油去， 那月季花都当玫瑰卖出去了。 那月季花，反正咱们很多买的玫瑰都是月季。其实， 反正不管怎么说哈，就这四个女的，这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哈，违法的事儿、 嗯， 真是哈，咱什么人都有， 千万别效仿啊， 这不能干这种事儿哈。另外，早年间那时候北京的那个绿化带里边还有那种花盆哈，花盆带花的， 嗯， 然后停车的时候打开后备箱，把两盆花盆装自己后备箱里边。 哦，就每到什么节庆的时候， 哎， 会有那种花坛布置， 也有这样的， 端两盆回家养去了。 这个顶多是占个小便宜， 哎呀， 弄多了就涉嫌盗窃。而且像这种， 嗯、 好把人家200多米长的绿化带的月季花全捡没了， 哎， 然后花钱当玫瑰花，不是当玫瑰花卖了挣钱的。 是， 这就更缺德了。 我看我们平台上听众朋友也都非常气愤啊，就说这种情况应该严罚、 啊、 严判，是不是？这也太缺德了。 5709说这四个女的真会发财。小猪毛毛说这想钱想疯了吧？ 嗯， 那时话该说太缺德了，严判。然后呢，反正大家对于这个都能够一听就是基本上算是特别气愤， 是、 啊、 正义感非常强啊。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商场的免费试用您会尝试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当然在这个公众号您也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哈。我们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呢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再来跟大家讲一只鹦鹉的故事。 嗯， 张某明，他张某明知是就是有一人姓张啊， 你要说一姓张的呗。 就是他明明知道有两个鹦鹉是国家级的保护动物、 啊、哦， 但仍然去网购了这个鹦鹉，所以就涉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提起公诉了。 哎，不是所有的鹦鹉都是珍贵动物，就是珍稀动物。 有 些 品 种，哎，不一样。 到底什么样的品种才是珍稀动物呢？ 嗯、 我来跟大家说说哈。据检方指控啊，早在2019年10月份，北京市房山区西路街道某一个小区，被告人张某通过网络平台买了两只鹦鹉。 嗯， 是不是一般买鹦鹉都得买一对儿啊？ 按说是一公一母嘛。 嗯，就配一对儿， 嚼了舌头学消化、 嗯。 教他说话， 就学人话嘛，鹦鹉学舌嘛。 啊，对啊， 这就扯远啊，也不知道人家这鹦鹉能不能学说话。2020年7月9号的时候，该小区的住户在楼道门口啊，就捡到了一只灰色的鹦鹉。 捡到的？ 捡到了一只。上网一查呢，发现这个灰色的鹦鹉是国家级的保护动物，所以就赶紧报警了。 嗯， 后来啊，民警来到现场一看，就在张某的家里发现了另外一只绿色的鹦鹉。 哦， 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咱说的就是走丢的那只 灰色的 灰色的鹦鹉，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叫做非洲灰鹦鹉。 哎呦 啊，来自非洲大草原。 嗯，非洲大草原。 绿色的鹦鹉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哎呦， 有一个特别专业的学名啊，叫做绿颊锥尾鹦鹉。大家可能通过这个名字能想象一下，是吧？脸是绿的。 尾巴像锥， 尾巴像锥子。 哦， 经过价格认证中心鉴定呢，非洲灰鹦鹉就是一级保护动物，它的市场价格20000块钱人民币。这个绿颊锥尾鹦鹉市场价格也10000块人民币呢， 2只30000块钱。 哟，挺贵的哈。检方啊就建议法院判处被告人张某判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可以适用缓刑。这个案件呢，当时没有当庭宣判。据了解，两只涉案的鹦鹉已经被北京市某野生动植物管理部门接管了。所幸的是，两只鹦鹉健康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 哎呀，要说呢，这个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啊，就是首先这个东西是不让买的，国家保护动物哈。 是。 另外也存在很多的问题，谁卖它的呢？ 为什么还能通过网络的渠道去购买到呢？ 是吧？ 这个平台是不是也应该加强相关的监管？ 哎， 包括动物要说活体托运，可能又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没错，没错。包括这回终于是那灰色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人家能够出逃后报警，是吧？在楼道里边，幸亏 被这个邻居捡着了， 哎，要不然还不知道这事儿。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在商场里边的免费试用，您会尝试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哎，你说这不是快七夕了吗？相信除了送花之外，很多朋友表达爱意还会选择送戒指，终身的浪漫约定，是吧？ 戒指这玩意儿吧， 什么情侣对戒呀、大钻戒呀、婚戒呀，也有很多的说的。在这儿就插播一条， 你说 姗姗来迟，咱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每一个手指头戴什么样的戒指吗？人家就查到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大家仅供参考，我们来听听好不好？ 您说， 这个大拇指就不用说了，这就当扳指用啊。 扳指是干嘛的呀？ 就清朝年间啊，这个扳指就是射猎，就是你打猎的时候，你拉弓射箭的时候，不能磨着大手指啊，你就戴一扳指，起到保护的作用。 哎呀， 当然你也知道，这清朝贵族啊，大家都特别有钱，提笼架鸟的，那你伸出手来，你也得特别上档次，是不是？后来就有了一些在贵族间炫耀的成分 啊，就不见得是射箭了， 就 专为了好看， 射猎了哈。这说的是大拇指，食指呢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法，主要是时尚好看 啊。 中指啊，一般就是订婚， 哦， 是吧？订婚戒指戴中指，无名指呢，一般就是戴一个婚戒啊，已婚人士可以戴。小拇指呢，有一种说法是表示我单身。 哎，那如果是一个年轻姑娘，既没有订婚，也没想单身，她要是戴戒指的话，应该戴哪个呢？ 戴食指吧， 就是为了好看，是吧？ 你要这么问的话，为了避免歧义嘛。 啊， 但是我身边的姑娘其实戴戒指现在没这么多讲究 啊， 但一般就是想戴哪个戴哪个，看看怎么搭配比较好看一 些。就是为了好看，是吧？ 可能有些朋友会好奇说，哎呦，你这个中指戴了个戒指，你不会订婚了吧？你可以跟大家解释吗？ 没有没有没有。 嗯， 是吧？就是， 或者像有一些老是被一些讨厌的男同事骚扰的哈，我也戴一无名指的戒指 啊，这样 证明花有主了， 就是别来烦我，是吧？ 可以吧？ 也可以。然后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弗莱格子说，这个对于护肤品、彩妆，年轻的时候在商场美台柜台，这个美妆柜台还是要试试。就是化妆这个确实是需要感受一下，是吧？ 没错，而且现在咱国产的很多彩妆品牌也是越做越好了，物美价廉。 是， 实在不行的话，大家不愿意试，也可以多买几个眼影盘。 那得花多少钱？ 不喜欢的再给他卖了， 卖了， 或者送给同事。 哎呀， 也行，是不是？ 古月佳人说这个话题我有的说，我到商场如果要想买这种产品啊，正好有试吃，可以试吃一次，那就吃一次，看看好就买。不好吃就走人。试吃的原则就是试吃的这些试吃品必须得有那个罩子盖上， 才敢是吃。如果不想买的东西，无论促销员怎么推销，那都不会吃的。有原则的人 是特别理性的消费者啊。包括现在很多如果讲究一点的试吃人，确实会有罩子，那些导购员也会手上戴着手套，拿一牙签， 而且戴口罩，就是即使没有疫情之前啊，人家也会戴着那种玻璃罩子的口罩， 或者是一个塑料大兜子，直接把那个嘴给兜 上。 上 对啊对啊， 多少会干净一点，是不是？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小辉 啊，你说， 小辉姐说，有一次啊，我在商场买洗发水和沐浴露，那个促销员， 这玩意儿怎么试啊？ 这就不好试了吧？你也不能当场洗一头，是不是？促销员呢，就给了我一些这个产品的试用装 啊， 我就欣然接受了。 哦、 你看，试用装这都密闭保存，可以拿回家试， 拿回家试 就方便多了。而且要出个差，你带一试用装不是也方便吗？ 这有点鸡贼吧？ 那怎么了？一般那个现在买很多化妆品都会送 试 用装， 人家 试 用装是希望你回头来买的。 那用的好自然会来买嘛。 行吧， 酒香不怕巷子深 嘛。秀子说，这不是刚刚拍了一张照片，刚刚摘下自家阳台种的无公害小西红柿，心情特别爽，来听我们大声小事了哈。 哎呦，真不错。 谢谢 您家住哪儿啊？ 嗨，阳台现在好多人家都开始种各种各样的能够吃的一些小水果啊，小蔬菜， 包括咱们之前不是也聊过没有，不种薄荷的， 种小黄瓜的都有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如果商场里边有免费试用，您会尝试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在广渠路上的150艺术区附近呢，藏着一条深夜小吃街， 深夜食堂。 哎，我们原来说都是当好事说的哈，因为人家管理规范特别干净卫生。这条深夜小吃街一到深夜就会有几十家经营烧烤啊、铁板呐、炒饭呐，一说都饿了。这些小吃，关键是流动摊贩现身桥下 哦， 亲街栈道啊，油烟弥漫，垃圾遍地，让周围的居民苦不堪言。深夜12点多，记者也是来到这儿，城管部门的执法车正在现场蹲点值守呢。广渠路桥底下呢，人家那是你跟那蹲点值守， 人城管队员在呢，谁敢呀？ 也没见摊贩的踪迹，只有十几名摩托车骑手啊，在路边聚集着。一名骑手说：“我们啊，也是跟着抖音视频来的。” 什么叫跟着抖音视频来的呀？ 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视频，然后我们一看挺不错的，就来了、 哦、 啊。说等城管走了以后，这些小吃摊就会出摊了。记者呢就跟着一名骑手的指引之下，在广渠路不远的这个通双里农贸市场附近的一条漆黑的胡同深处，找到了多个小吃摊的聚集点。小吃摊旁几张小方桌，几把马扎，食客三五成群坐那儿正吃着烧烤呢。一家烧烤摊的摊主说了，说之前啊就在广渠路桥底下摆摊，这不是前不久有一名博主拍的那抖音视频，让桥底下这个深夜小吃街突然爆火，吸引了几百人慕名而来， 特别有流量啊、 哎、现在有这种吃播视频是吧？ 有啊，探店的是吧？ 哎，刚开张2个小时，说我带的食材就全卖光了。 哟，生意真不错。 生意不错，当然了，有好就有坏，你这不是生意不错吗？一引来城管部门的关注，没办法，城管查得太严了，我们就四散开来。而且我们还建了个微信群，会在群里边发个定位，告诉食客我们在哪摆摊呢啊。 这也挺隐秘的哈， 多聪明， 线上接头。 哎，把各种各样的接头地点都通过这种群来解决问题了。 哎呀， 到了凌晨2点多，梅哲还没有睡觉呢，一看城管已经撤得差不多了，胡同里边藏着那些摊贩就开始陆陆续续往这个广渠路的桥底下集合了。桥底下变得是热闹非凡，车道里边密布着几十个卖烧烤啊、卖铁板呐、麻辣烫的小吃摊儿，一排排方桌马扎摆在摊边啊，这个旁边占据了大半个马路，过往的车辆啊都得小心翼翼的避让。当然了，夜里这车可能也不是特别多吧。食客们围在小摊旁边吃呢，那酣畅淋漓， 喝个 IPA。吃个花猫一体， 那个地方有花猫一体，未必有 IPA， 我估计是没有、 啊、是吧？ 大绿棒子总有， 但是你留下了一地的油污和垃圾， 那怎么办？ 是吧？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一个正在做饭的摊贩和等餐的食客也没戴口罩，几十个人凑在一块吃饭聊天，丝毫不顾及疫情防控的风险和隐患。 哎，你说都现在这个时期还敢这么聚集吃的，那肯定是卫生防疫意识特别不到位， 对吧？你就是属于根本不管不顾嘛。 可不是， 附近的居民说了，说这些小吃摊在这儿已经有日子了哈， 他们那躲城管的执法时间段一般是晚上11点左右才出摊呢。 嗯， 城管在的时候好得多，马路上的摊子呢都没有，城管一走他们就都出来了啊，打游击。你想人家顾客都有顾客群，他们同伙之间不是同行之间肯定有同行的群， 没准 是吧。一看城管走了，直接在群里边发一个，他们走了咱们出来吧是吧。这些在桥底下摆摊的摊贩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与城管打游击的一些经验，一晚上啊会变换两三个地点，在微信群里边发定位，通知食客啊，食客跟城管执法队员打游击。那么记者也是从一个摊贩口中得知哈，8月6号深夜呢，城管部门也是突击整治，查没了他们的小吃车和桌椅。 嗯， 在避了几天风头之后，8月10号深夜他们又重新啊布置好这家伙事儿，又出摊了，哎， 死灰复燃了。 哎呀，据说他们这个东西也不贵啊，小吃摊置办一套煤炉啊、桌椅，设备成本不超过1000块钱。 嗯， 啊，买个那个你那些什么口红啊，差不太多。跟利润相比，违法成本。 哇，那口红还真没那么贵， 是吧？你架不住买的多嘛，架不住老丢，是不是？ 那，倒也是啊。 是他们的违法成本太低了哈，这就是屡罚不改、屡禁不止的原因。 嗯 啊，要说其实呢，深夜食堂挺好，夏天了嘛。但是我们觉得，如果有需求，能不能 去正规的地方？ 正规的地方，而且这个疫情期间这么密集的哈， 嗯， 摘了口罩跟那儿大快朵颐，就算好吃，它不是也有风险吗？ 没错，在这个时间段， 啊， 我觉得大家还是尽量减少聚集吧。 哎， 包括实在是想深夜出来吃个烧烤什么的， 嗯， 咱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很多的商区都有专门的深夜食堂， 嗯， 人家那个干净卫生又符合一些相关的规定， 是， 那不吃起来也更加安全一些吗？ 有些人他也属于脑子里边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哈，就像张小八说的，说视频上有专门介绍苍蝇摊的，原来说苍蝇馆子啊。 哦，小馆儿， 小馆子，不知道什么心理，标榜脏摊儿的，他们就会说觉得好吃。 可能有一种理论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就只有你吃那些特别那个接地气儿的， 啊， 你才能体会到当地特色美食。 但是真的有可能，真是不干不净吃了有病。 那是可能那些朋友没有看那些后厨到底什么样， 嗯， 是 吧？ 看了可能也就没食欲了。 弗莱格子说，我也刷到过这小吃摊的视频，而且时间地点说的明明白白，非常清楚。 哦，会在那个社交软件上说， 哎，是吧？ 哎，真是，哎，怎么还有好多在夸奖李凯老师呢？ 啊，是吗？ 比如杜尚就说了，李凯老师这样顾家的好男人，可是真是值得学习啊，啥都会干。您刚刚说什 么了？我也没记得我说什么呀。 哎呀，行吧。 说什么了呢？ 可能是您会省钱，我估计是，是吧？特别会过日子 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商场的一些免费试用，您会尝试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云说免费的，试吃的，试用的，免费体检的，免费赠送的，我都不参与，不理他们。 还有免费体检的呢？那估计去那儿体检怎么 样啊？免费体验的。我看， 我说免费体检，这造价有点高啊！ 对对 对， 对不起啊，这做健康节目做多了，人写的是免费体验的。 行 啊， 人都特别理性是吧？说我就坚决 不 去， 因为是这样，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不是不是，就是他免费让你干的吧？他肯定憋大招，后边还有一招。 终极还是想让您 花钱 掏钱 是吧？ 购买商品或者服务。 哎，糖衣炮弹，把糖衣吃了，把炮弹扔回去的事儿吧，不太常见。 嗯，咱就别提糖这个事儿，我对糖这个字有些敏感。 就是爆豆爆的比较多嘛， 但我也可以吃点糖油饼。畅说了，我是买服装和鞋帽必须要试穿试戴，否则啊买回家觉得不合适，你再去换比较麻烦。商场里的试吃食品一般不去吃，但是有一次啊有个例外，就在沃尔玛超市 啊 碰上人家有搞那个试吃粽子，还有广式香肠的活动，我就各尝了一点，哎，发现口感还挺好的，也就真的都买了一些哈。结果回来之后啊，蒸了一下吃那个香肠，发现有点哈喇味儿。这个粽子呢也没有试吃的那么好吃，和试吃的完全不一样。从那以后啊，赶上有试吃我就再也没有吃过了。 哎，你这北京方言跟谁学的？ 自学成才。 自学成才啊。 有什么问题吗？老北京人， 啊，这发音各地都不太一样。 那你们说什么呀？ 我们说哈喇了。 哈喇了 啊， 我们说哈了 啊，是吧？石家庄也说是吗？ 也说。 哦，就是意思是一样的。变质了 啊，对，就变质了嘛， 啊，是吧？ 就味儿比较怪， 反正 就不新鲜了。 明白同一个意思啊。 行吧，行吧，哈喇了啊。 就是每个人说法不一样，哈喇也有说的， 嗯， 那可能各地交流都不一样， 可能多少有些差异。 哎，然后桃桃说，没疫情的时候啊，逛超市会试吃啊，要是感觉不错呢，就会买。 这不是有疫情，自从疫情以来就去过两回超市，更甭说试吃了。 嗯， 那您剩下那些东西都上哪儿买的？ 都上哪儿买？ 网上 买呗。网上买其实现在也行，是吧？只要人家能退能换，能那个什么，能保证质量。 关键是您买些什么米啊、面呢、啊、油啊，给你送楼上去，不用自己， 比较方便。 对，不用自己腿的一层一层爬楼梯。 但是现在呢，很多小区疫情防控比较严， 嗯， 还是会给您送楼下，比如弄一架子，物业看着、 哎、小区门口， 那还得自己下楼拿一趟。 哎、这也是疫情期间没办法的一件事情、啊， 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嘛、 嗯。 斯芬克斯说：“这不是快到七夕节了吗？除了送花啊，人现在还流行送什么呢？ 送什么呀？ 送蜜柚。 蜜柚， 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亲密无间的朋友。” 哦，蜜柚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 一种柚子， 一种柚子嘛。你看现在这发来一图，上面写着什么红蜜柚。 哦，就是切开之后是红瓤的还是白瓤的？ 不是黄的呀。 哦，黄瓤的、白瓤的还是红瓤的？ 黄中泛白， 白中透红， 红 里 透 着 黑， 黑 不溜秋。 又萝卜去了是吧？ 又萝卜开会去了 啊！反正就是应该是红色的吧。 主要没有亲密无间的朋友送 蜜柚， 哎，这倒 也是， 这我怎么能知道呢？ 你下回问问贺林和于飞，让他们多送你点。 行，只能说行 啊， 没问题。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其实说实话啊，这个试吃也好，试用也好，咱真不是为了占点便宜，是为了更加全面的、没有成本的来了解这个产品。 嗯， 对不对？只有了解这个产品之后，咱们才有可能作为一个忠实的消费者啊，追着你们家的产品去试， 嗯， 是吧？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产品的质量得过关， 哎、 得过硬。 反正，在疫情期间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在试吃、试用、试闻这些产品的过程当中，做好个人防护哈。 哎， 以后等疫情结束的时候呢，反正每人性格不一样吧，有人愿意这个尝试一下，有人不愿意尝试， 嗯、 都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购物的快乐。 包括有一些非刚需的产品，大家是不是能过了这一段之后 再 去买，再 用是吧？ 也行哈， 就那个。就算丢了八支口红， 嗯，我就不涂口红了。 哎，戴口罩看不见无所谓， 省钱了。 哎，那今天呢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天的夜日全部被遗忘掉， 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既有香醉人上当，老城角的夕阳回荡破浪鼓儿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一块钱一碗，风声中飘着均匀大鼓的小段，喝一碗豆汁儿，转一个胶圈，青花瓷罐跟着卖洋香的油渣，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钢笔喷身喷笔万身万笔叠身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个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 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了，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像一只八哥是倍儿有面子。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还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有伴儿，哼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这口店的血统是非常的纯正。在那哟哟哟哟安门的旁边，这一家 go 不理的包子儿，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才好自身。就在那哟哟哟哟安门的旁边，这一家 go 不理的门帘儿，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才好似神仙儿。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奥秘推沙让当。 夏天的烟雪不被你瓦天， 转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别想着突出有一点点感，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奥秘推沙让。 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被行着突出有一点点感伤。 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九城您转转，前门楼子您看看，老北京是几代人的称号，我们以它为荣，我们为它骄傲。老北京是一种人际关系，大杂院里胡同里，老北京是一种美味佳肴，爆肚炒肝豆汁儿焦圈卤煮火烧，回转回瓦红色的门儿啊，老爷子驾着鸟迈出院门，花匣子里西皮二黄，公园里约了票友唱京戏儿。老伴儿说带颗白菜中午咱过天儿，小孙在后边喊爷您慢点儿。老北京的一天就这么开始，这灰色的北京，红色的人儿啊，老北京。老北京啊，老北京啊，老北京。 谁家的大爷出来倒痰盂儿，谁家的小伙子出门蹬三轮儿，谁家的大姑娘嗑着瓜子仁儿，小媳妇儿乐得咯咯咯， 太阳伴着修理伞的各种吆喝声在胡同里转着，平安随着小小人机队来到咱老百姓温暖的家，上学的放学了，上班的下班的，买菜的做饭的，吃饱了遛弯的，谁家的二哥呀在路灯下蹲着，端着碗炸酱面，攥着半头蒜啊。